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空气转来转去，转到谁的心情，他演戏我哭泣，真假都分不清，点唱机点来点去，又点到我的恋曲，歌词里唱着你我约定，太多人经过我的生命，唯独你让我动了心，太多事触动了我的心灵，唯独你让我眷恋不已，我不在乎一路的泥泞，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不管遥远距离，只管爱得彻底都不觉委屈，我不在乎歧路多艰辛，吻你我就有勇气，就算傻的可以，就算失去力气都不愿放弃，

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. The rain was so heavy, so heavy. There's only you and me. This is our story. How can you 夜梦雨中一个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，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，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，甜丝丝一次你的嘴角，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 山里空，夜已深。